是爱情就没在他短短的脸上，隔壁的异性昨天荒地要不重要，能感觉去定会这日常每个心跳，起起伏伏瞬间回答天下飞车的爱高速恋爱，享受过程不怕失败，紧紧抱我现在别专注在爱，能是停下来天下飞车的爱自己空转，三百万世界的精彩，紧紧抱我现在别专注在爱，能是停下来 是你。